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在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的时间，为什么是我和泽花出现在直播间？ 为什么你不开话筒呢？ 我开了呀。 啊？ 只是你的耳机里面没有传出声音而已。 我错了。 我虽然休了一个短短的假期，但是还没有陌生到对于这个直播间的操作都忘记。 可能是我自己太陌生了吧，太久没有见到我朋友圈当中最漂亮的小姐姐了。 谢谢。 我的这个发色跟你的衣服的颜色很搭。 那所以如果我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给你穿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颜色吗？ 那我也可以把我的假发摘下来，里面是不一样的颜色。 好了，我是袁一，他 是 泽 华。 对，我们今天周三本来应该是母婴的环节，但是出现在我们俩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环节换了。 也没问题啊，母婴。大家好，我是婴儿泽华。 大宝宝吗？ 对，天生就会说话，是个奇迹。 我们今天其实还是调整成了穿搭的环节，是因为我刚刚休完了一个小长假，小小的假期5天，然后呢，所以把节目内容稍微调整了一下，所以在周三的下班时间，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跟这个单品相关的信息。因为我刚去了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在广州，然后那边的温度大概是20多度左右， 就是穿夏天的衣服的时候是吧？ 对，就基本上是短裤短袖，然后凉的时候早晚可能会加一件小薄外套，但是当地人他们很期待穿毛衣，他们会不停地说哎呀，入秋又失败了，我的毛衣又没有又派上用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北方人，你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挺有优势的。 如果要是来年1月份的话，我会很羡慕他们就是穿短袖，现在才11月份，我一点都不羡慕，就是、因为我觉得冬天的层次刚刚开始出现。 对，事情就是生活在咱们这样的北方城市，一年四季是非常分明的。虽然可能某一些季节相对短一些，但是毛衣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一年当中还是很重要的存在。 是的。 不管你的室内是有暖气还是没有暖气，你可以根据你所生活在的那个城市去选择薄厚程度不一样的，然后材质不一样的所谓的毛衣。 对于北京而言的话，我觉得这半个月应该是毛衣派上用途最大的半个月了。 当然 它没有那么冷，所以你可以直接穿毛衣单品出门。 比如说一些厚的或者说夹层是一些隔风的面料的话， 对， 就完全可以当外套来穿。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做一个2018值得入手的秋冬款毛衣的图鉴。所以你还没有考虑好想要入手什么样的一件毛衣作为今年秋冬给自己的礼物的话，有必要听和看我们这一期节目。欢迎你们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关注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先来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的资讯都有哪些。资讯继续来聊明星。上周刚刚聊了走完维密秀的奚梦瑶，这回我们又约聊了他的同事何穗。就是那个走到哪里跟任何人合影都会把对方变成非洲人的何穗， 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位的正版。 就原版是吗？ 对对对， 就是何穗本人真的是一个行走的电灯泡、不是说他的体质，而是说他的肤色、就是白到发光的那种类型。所以一般 大家都很不轻易的，就轻易不太愿意跟他一起合影，因为实在是显得自己的肤色本来可能还挺有优势，但是跟何穗站在一起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白了， 黄种人。 但是你说何穗的白好像是天生的，就是我没有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也没有刻意的去维持什么的，是吗？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维持是会有的， 对对， 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我天生就很白。这、你听说过汉白这个词吗？ 汉白， 对，就是有些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就一见太阳就会变黑， 是。 但有些人是出汗出的越多，然后他就会越来越白，越欧越白那种。 我的天哪，那不是要气死亚洲小姐姐们？ 对啊，就会气死很多人。 但其实欧洲人反而会崇尚那种小麦色，哎， 对， 他也就生活在亚洲，会很值得大家的羡慕。 对对对，白皮肤的人会更羡慕那种小麦肤色。 嗯， 那我们这次约聊了何穗，跟他聊了哪些话题会让何穗现场脸红呢？也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专访视频。 我是何穗。那次之后我就不甘心，然后就有研究了一下，我其实觉得还好，只是别人觉得我画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画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对我化妆有偏见。眼线，我觉得眼线是最难的，所以我平时基本上自己生活中化妆的话我是不画眼线的，因为我觉得眼线画不好就反而是扣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改变眼睛的形状。画口红吧，对啊，反正别的地方戴个墨镜就好啦。你为一件事情去努力的时候，你用尽力气的时候，一定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尤其是当女生要像男生那样去撸铁的时候，对，就会觉得啊，自己像个汉子一样，但是还是蛮开心的啦。就是练完了之后你看到那个效果，其实有的时候去发个微博呐喊一下，其实纯粹也就是发泄一下，但其实内心还是蛮开心的。我要看情况，不是非常的稳定，因为有的时候教练也会说，其实健身还是需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来。而且我是那种就不一定是在健身房，我可能会找一些其他好玩一点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去跟朋友一起出来打羽毛球也好啊，或者是大家一起爬山也好，或者是去滑雪也好，滑雪也好，其实这些不同的运动它都是在塑身嘛，都是在健身。对，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健身房待多了，我也觉得会有一点点枯燥，想要找一些好玩的方式去锻炼。不是我多努力在克制，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体质的问题。但是我们全公司的人都在减肥，最近他们减肥喊的比我要多很多，然后他们都没有减下去，然后我就瘦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他们一直都只顾着把所有的力气喊着减肥了吧，就是没有再认真减肥。我说你们如果要减肥就一定要默默的减肥，就不要立 flag， 因为你但凡立了 flag， 你的朋友一定会过来打扰你的这个行为，就比如说啊，我们去吃火锅啊，然后给你发一些照片，然后让你受不了。我觉得很多浪漫不是说我刻意去制造一个浪漫的场景或者做一些很刻意的事情，我觉得浪漫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吧，就是我可能会更喜欢是那种一个瞬间某个细节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一个拥抱啊，或者是一个小纸条。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这一天没有工作，回家点蜡烛或者是点那个香让家里面味道特别好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浪漫。甚至我觉得我脸养一盆绿植，就是当它长出新的叶子我看着它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浪漫。或者就是我今天就是父母来，我要特地露一手，然后烧了一桌子菜，也许做得不怎么样，但是在那个环境下那个氛围下我也觉得很浪漫。就是我觉得浪漫真的它的形式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不管是对自己也好，或者是对朋友也好，家人也好，还是恋人也好。这两者很难去相比较，对，然后也没有单纯很幸运的人，也没有单纯只有努力的人。我是觉得说在我努力的那一部分，我自己尽量去克服我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在幸运这一方面，我觉得是当然有我天生的一些条件在，就比如说我的 个子高啊，或者是相对易瘦体质嘛，其实算是很幸运的。当然我在这个追求我自己模特的这个职业里面，我也遇到了很多机会。反正我自己看来是，如果在当下，我是真的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去做很多事情，幸运也是非常的多，哎，很难比较，嗯，都有。心理吧，我觉得对很多事情一些认知，包括自我认知，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变化蛮大的。比如说有很多我以前的一些可能遇到问题会逃避啊，或者是视而不见，对，但现在会慢慢的愿意去接受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只有接受自己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去变得更好，才能改进，然后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强大。是，就会做减法。因为在你特别累或者是特别紧张也好，或者是你出差频率很高的状态之下，因为我自己是敏感肌，就是我皮肤很薄，我会让它皮肤受过多的负担。在这种重要的情况下，我会比如说像一些精华是什么活性成分比较高，那比如说它其实相对会容易致敏一点，那我可能就会停用，然后那段时间我可能会相对就是以补水比较保守的一些护肤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像我们去海边，还有比如说去滑雪的时候，它的紫外线就是会很强，然后可能风吹的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大，那我可能晚上回酒店的时候，我就是用一些最基本的清洁，然后补水，可能敷的只是补水面膜、修复面膜。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已经被晒了，然后我今天就一定要回去敷美白面膜。我觉得其实要缓一缓，让皮肤有一个舒缓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之后再去修复它。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再去做一些过多保养，我觉得其实是给皮肤造成一些刺激，很容易会有伤害。我会我是真的非常怕冷的人，所以我真的觉得秋裤还好，只要不要看起来太胖，对吧？就是现在比如说潮流就很流行 oversize 的大衣呀，然后今年又特别流行羽绒服，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福利，因为当它又很潮流又很保暖的时候，你就爱不释手。那在生活中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帽子、围巾，然后流行很多漂亮的袜子，我觉得这些就是又能保暖，然后又能点缀一些就是整个全身的 look。 我觉得何穗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他真的在这段专访当中分享给我们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可以用到的一些攻略，比如说晒完之后不要立即用美白产品这件事情，很多人其实是存在误区的， 因为觉得如果晒完以后不立即护肤的话，它会瞬间从红变黑。 对，就是你可以护肤，但是你在使用的护肤产品的时候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你晒完了皮肤已经有灼烧感，甚至已经有灼烧感或者晒伤了，你千万不要去用那种，因为美白成分里面一定是有含刺激性的东西的，那样反而会加重你皮肤的损害度。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是要去补水以及重新建立皮肤的屏障，包括你有一些大型活动，像你要结婚啊，或者你要给人当伴娘啊，或者你要讲的那个之前一个星期你都不要去做什么光子嫩肤啊，什么果酸焕肤啊，就这种会损害皮肤角质层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还是要用保守补水，就是任何时候补水都是没有错的。我就记得咱们大学军训的时候，那会儿我虽然晒黑了，但是皮肤并没有变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敷补水面膜，我只买补水面膜。 其他人就是在美白什么的，是吗？ 对，其他人就是在不停的往上，当然敷那个防晒霜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预防以及后期的这个补充很重要。但你如果疯狂的敷美白面膜，你相信我，这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你的皮肤会很脆弱， 还可能会灼伤，是吗？ 对对 对， 有危险的。 对， 我就感慨吧，你说人家正版何穗就是不一样， 你干啥？ 就优雅。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北京小何穗怎么了吗？ 就说话从来都不是这个范儿的。 那不然我很优雅呀，北京小何穗。 我跟你们说，最近这个健身呀，不啦不啦不啦，就是特别的着急。 何穗这个人其实生活当中也是很真实的， 看看 他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让我印象很深，我把这个微博找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啊。 微博原文就长这样，他说：“健身太苦了，三个感叹号。”我以前怎么能说出健身让人快乐这样的话？问号问号问号，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哭脸哭脸哭脸。 哎，我觉得何穗要是有机会可以跟小雨上一期节目的话，简直太好看了呀！ 嗯哼， 两个人长得很像吧，然后性格完全不一样，对于健身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 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认为健身很苦呢？ 健身就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啊。 这但是 所有沉浸在健身中的人都会觉得说，其实练完以后看到自己那个线条有成果以后，拍一张照片就很满足了。 可是有线条是经过长期，大概好几个月以上的时间去积累出来的， 至少得一年。 对呀、啊，这一年当中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特别是女生要举铁，又怕这个地方鼓起来，那个地方不好看，那个地方走形什么的。 所以你看，超模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肌肉线条，所以他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以及那个量加到什么程度，那个重量控制在什么度。都是很有讲究的， 而且大家很怕一健身就变成比基尼小姐，但是你放心，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你练不成的。好了，关于护肤，关于健身，我们聊了和何穗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及了解了一些她分享给我们的干货之后，继续往下走哈，还是跟身材相关的。娱乐圈的这位女明星，她有一句个人名言，叫做“胖就是犯罪”。 像节目当中说的哈。 对，这个人就是舒淇，她真的对自己的身材管理非常严格。他的方式呢可能跟何穗有一些些不一样。超模嘛可能会运动更多一些，舒淇呢他当然也会运动，但是他认为不吃饭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当然这个言论科不科学，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而且因年龄阶段而异的。 对对对对对，现在呢舒淇到底吃没吃饭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一个未解之谜了。我们也来听一听舒淇本人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舒淇。可能是吧，哎，可能也不是吧，因为常常出席一些秀或者是一些 event 的时候想太多，所以平常时间都懒得去想那么多。因为古装头我没有办法，太重了。我觉得我很佩服所有可以拍古装剧的艺人们，因为我那个头我应该点不了一分钟吧。还有台词，因为基本上台词可能比较文绉绉啊，比较文言文啊，没有那么的生活化，不爱用脑的我就可能也是一个挺下功夫的一件事情。对，那个最好的时光第二段就是我跟张震艺伎的那一段，因为我其实就是长得一副现代脸，所以每一次我只要一拍古装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设计成比如说比较村姑一点的角色或者什么的，但那个是一个艺伎，那个造型一出来我就是特别惊艳的，我自己看了我都觉得很有味道，每一个都可以一出来。因为是黄渤第一次做导演，其实很多辛苦，很多美好的事情，很久以来没有的一种对电影的热情都在这五个月里头。所以好多如意啊，天盛长歌都有。哎，工作，但是我现在必须得闲暇在家。对，因为还是在稳定期，就是我的身体的状况。对，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只要你喜欢的地方，就没有时间，可能就是从家里去某个酒店，我就当做我出去外面旅行了。侠女还好吧，少女感应该是比较幼稚吧。不是啊，我一直都有在吃，自己在炒的时候自己就先吃了，或者是别人就偷吃别人的菜啊。对，只是我没有正经的吃过饭而已，但我都有在吃，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吃饭。不是很喜欢吃火锅跟不吃榴莲，其他都很喜欢吃。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当你在想要生气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就不要就直接说，哎，你给我吧，可能会，那这个那么可爱，可以拿一次吗？就是会这样子的。你不想太直接的去表达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可能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法去将这件事情达到你的要求。但私底下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了，直接快准狠，你就不用去思考太多，因为我觉得最亲近的朋友其实都比较不介意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好吧，他对于自己的形象，包括他的这个在影视剧当中呈现出来的形象，他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好喜欢听舒淇说话。 为什么？我听起来很累，就得伸长耳朵听，不然听不清楚。 他就音量很小，然后就一定漫不经心的。 漫不经心就。 然后波浪起伏，线条还非常的小。 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点钟节目结束，你就一直这样说哈。 没问题。 不可以破功啊。 就很性感。 哎，泽华，你今天就还挺不一样的。 是吗？为什么不一样？ 不行，你一定要那种，他嘴在动，但是牙不动。 那是因为他嘴的长腔的问题了。 哎， 对，关于他吃饭这个事情，我这边又有两条微博的截图给大家看一下。左边这条，他举着一个提拉米苏，说我好饿，但不能吃。 这不就是千颂伊那个桥段吗？听说最近流行什么什么样的拿铁咖啡，然后把一张造型拍一个照片，然后并不喝呀。他这肯定不会吃下去的呀。 他不会吃啊，对啊，他一定不会。人家说了，他说我不能吃啊。然后右边这张说吃素原来不会瘦，还是只能不吃。 妈耶！ 所以女明星们对于自己的管理真的是很严格。 不吃东西真的是太可怕了。 对，不吃东西这个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学习。咱们还是要做像莫文蔚那种又有线条感，就有肌肉线条在，然后就很紧致的那种。 但你看，其实舒淇，你会觉得她很瘦吗？如果单看荧幕形象的话， 因为她的脸型的问题，所以并不显瘦 啊。但身体上应该会很瘦， 因为她是属于这种颌骨比较宽的那种脸型 啊。那这样就更惨， 对， 但凡身上再有一点肉的话，她就会更显了， 就显得大。对对对，所以要挑战，尤其现在什么开始什么4K 高清屏幕啊，然后又是横版啊，各种这样的画幅，其实对于上镜的演员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真的是辛苦了。我们还是想一想晚上吃什么吧。 每一份职业都有各自的不容易之处。好，那最近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发生在上海，离咱们不远，大概就是1000多公里的地方哈。最会抢镜的一款箱子，从赫本到吴亦凡都在争着抢着用，现在已经登陆到了上海的土地上，独家导览，一起来看看 Louis Vuitton 正在进行的3V 展览。 这里是上海展览中心 LV 飞行航行旅行品牌大展，这里是入口的位置，我们能看到整个的建筑包括声音都是取材于上海当地的一些特色。这个展厅里面呢，就是 LV 的一些经典的箱子，像我们看到最开始这个是圆顶，这是 LV 早期的一个行李箱，到后来发展呢，就是一个平顶的这种是 LV 先生自己独创的以及首创的一款旅行箱。这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旅行箱，大家看到上面的颜色非常的丰富。这个呢，其实灵感来源于 Cindy Sherman 他自己饲养的一只鹦鹉，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像蓝色、黄色、绿色都是鹦鹉的颜色。看到这个展馆呢，其实就是跟航空相关的吧。大家能看到整个就是有飞机，然后有蓝天的这样子一个装置设置。因为之前的这飞机会比较的小，所以说它需要设计的包款都是比较简易然后轻便好携带的。看到这个旅行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开始纷纷采用火车出行的一个方式。当时的时候，只要你到了一个酒店的话，他们都会在你的行李箱上贴上一个标签，有几个很明显的一个和平饭店、上海大厦都非常有标志性。为了庆祝 Monogram 这个品牌特有的标志成立100周年，所邀请的各位艺术家和LV 的一个合作款，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一款就是路易威登和川久保玲的一个合作款。 这个3V的旅行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还是挺值得让大家去探索一下这个品牌和它相关的那个年代起家的时候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段历史的。因为像电影啊，包括像奢侈品这样的一种文化进入到中国还相对稍微晚一些， 是，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和它背后的故事，咱们的了解是断节的、断层的。 对， 咱们是一个经济突飞猛进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有必要去了解一些故事。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有过出现他们的影子，比如首先在《色戒》当中，你们记不记得，拿出剧照来看吧，就汤唯演的这叫 王家之 对吧，他用的其实就是 Louis Vuitton 的箱子。 妈耶， 是不是你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你会忽略掉 细节？对，忽略掉，是， 对对对。然后再包括大家更熟悉的电影，就是泰坦尼克号。 哦， 泰坦尼克号， 罗斯， 对，罗斯的妈妈， 他登场的时候，他登上这个游轮的时候，他手上拎的全部都是路易威登的旅行箱。 嗯，符合这个人物设定， 完全符合。 嗯， 再包括像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像 如果杰克的妈妈就完全不符合， 《黄昏之恋》，赫本，他也在这一部电影当中用过这个旅行箱。这只旅行箱其实在这次展览当中，包括在现在的一些新品当中也会出现，它是一个大的大箱子， 非常大。 对，以前的贵族是用来就是存放他们的礼服的，因为你知道他们那个礼服都非常的膨胀很大，现在其实很多人会拿来当做家居的一个摆设，比如说当茶几桌呀，当边桌呀，或者怎么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在的。 那你说以前那么大的箱子也四个人去给它扛上来， 所以是有专门的行李车嘛。 嗯哼， 对，敞篷的行李车，包括以前的车，因为都是多数设计还是以敞篷为主，他们那个车子的后面那个行李架上都是一摞一摞放的大箱子，其实这些箱子每一个都很沉，它是由那种上了年岁的一些白桦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木材来装订起来，所以又防潮，然后它的稳固性又非常的坚固。 虽然我们远看或者看小图全是那个 logo， 但你仔细看的话细节点做得很到位。 对， 它那个边角线呀，然后缝制的部分呀，体现的元素都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如果你最近有去上海旅行的打算，或者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就生活在上海，那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 啊，都可以去的是吧？ 对，其实只要做一个提前的预约就可以免费参观了。 哇哦。 嗯，好，时间到了下午的5:25，我们这个时段的潮流风向标在资讯的环节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稍后的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开始2018秋冬毛衣图鉴的正式内容了。我们今天也带来一些男款和女款不同的带有流行元素的一些毛衣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直播。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这个环节，我们今天来说穿搭，跟各位分享一下2018值得你入手的秋冬毛衣的图鉴到底有哪些。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我是今年终于在买毛衣这件事情上冷静下来的泽华。 哎，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到了秋冬以后，卫衣、帽衫和毛衣这三样东西，就是你怎么买都买不够的单品。 卫衣和毛衫倒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就一直可以穿。毛衣这个事情是你买回来以后，你最多穿一次，然后就放到这个衣柜里了。 为什么呢？ 觉得热，因为北京去哪都有暖气。 可是那你说卫衣和帽衫这种里面还加绒的，也很不实用、啊。 就一定不要买加绒的呀！我今年对这种东西直接拒绝。 可是有些款式你真的是爱到不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加了绒。 我就会跟店员说，就因为它加了绒，所以不要它。这就是我今年成熟的一面，耶、yeah! ！恭喜你长大了耶！ 对呀、啊，我最近刚拒绝了一件很喜欢的那个。 就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你日常的生活的状态，然后去决定你的这个单品到底要不要这么厚实。 是的， 因为有些毛衣它那种粗棒针的，它真的会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它不抗风。它虽然很厚很沉，但你穿着像在北方这样的大风天，你出去根本是会直接冻透。 毛衣是不能够在冬天单穿的了。 对、但你如果在室内穿呢，又会给你热出汗。 是的， 然后一热之后，它那个如果纯羊毛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话，还会很扎， 是， 就没有办法贴身穿，里面就要不得已的穿上一些类似秋衣这样的东西。 而你买的时候，店员会跟你说，我们这个毛衣就是什么保暖性非常的好啊，密不透风啊，然后你也会觉得很 动心。那是羊绒衫才会给你做的推销口语吧？ 结果你买回家以后，就是因为这些元素，你觉得哦，够了。 但虽然毛衣存在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各种缺点，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秋冬天我们还是需要它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和来承担一下凹造型的这样的职责的。 毛衣实在是太好看了呀，你不觉得吗？ 好看， 就是基础款呀、复古的款，或者是那种非常浮夸的，怎么样设计都好看。 尤其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很期待到冬天穿上毛衣，然后感觉像模特一样窝在那个毛衣里面的感觉。但是这一幕真实是不会发生的。 手上拿一杯咖啡，背个你喜欢的包，在路上街拍，不可能，北京不适合。 有暖气的东北都不太适合， 是吧？ 但是他穿的季节确实是很少。那我们今天抛开这些很客观、很理性的因素不谈，如果今年冬天、秋冬你真的太想入手一件毛衣了，那有什么样的款式值得大家去选择的？我们今天先来通过图文的方式跟各位推荐一下，稍后也会有一些实物的展示在我们的表演区。我看了一下最近的街拍，首先看到了一张刘雯的照片，然后我觉得她的毛衣很有趣，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是刘雯，她穿了一件像彩虹一样条纹会变换的这样的针织的毛衣、长款的开衫，下面搭了一个流苏，感觉像是一个没有开屏的孔雀。 它里面有一个， 它是一个半身裙、是流苏的、做成羽毛那种五彩状，然后上面搭了这样的一件同样是五彩状的那种细条纹的毛衣。 这样的毛衣其实挺常见的， 对， 但它这样的穿法非常的不常见。 对， 你要穿成这样出现在办公室，大家会把你， 可能会把你抓进动物园， 就翻白眼翻死。 但是像右边这一件也很有意思， 哎，这个、 它采用了不同材质的拼接，有布料的，也有粗棒针的， 高领的。其实高领在冬天我个人是很抗拒的，我抗拒一切的高领，但是你有时候看到这种街拍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太好看了。 高领是我每次看到以后都很想买的， 但是你的最后会把它从购物车当中删除。 没有，我买了好几件高领，今天终于不买了。 你知道女生为什么不能穿高领，有很多原因，像长发的女生就会起静电 啊， 像长发你就不知道是散下来的话是放在那个高领里面还是放在高领外头， 你可以夹着放，很漂亮。 是我们去年在讲发型的时候，其实在秋冬是可以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把头发放到那个领子里面的话，其实你保持不了太久，它就会头发掉出来 啊， 因为你不可能保持头不动。 明白，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只存在于静态图片当中。 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脸上会涂一些护肤品 啊。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只涂护肤品，皮肤保持一些就是水润度的话，那个毛就会粘你脸上。 嗯， 如果你保持皮肤的干爽的话，你就会蹭到毛衣上。 嗯， 总之就是各种尴尬的问题都会存在。 最尴尬就是你在室内会很热，你想一脱，一脱以后你的头发就瞬间变成那种 就是静 电起的不行。 对对对对，所以这都是一些穿毛衣冬天会产生的一些尴尬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哎，你跟毛衣之间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包括另外在一些外国模特的街拍当中，我也看到了一些元素，比如说像这样的中长款，但是呢它在毛衣的 这属于线衣吧， 一边就是我们统称为毛衣。 OK， 至于它是纯毛还是百分之几十的毛，我们就不管了。 好的， 对，针织衫或者是毛衣，它在衣服的一边从上到下都有一排扣子。 嗯， 这种扣子加入了一些，这种扣子存在让它感觉有一些军装的元素在。 嗯， 对，军服的感觉在。然后这个扣子你也可以随意的去解开或者是扣上， 是 制造出不一样的性感的程度。 对 对，有一些小露肉的感觉。然后再包括像右边这个。右边这个其实，哎，对不起，右边不是毛衣，左边是。 但左边那个毛衣， 对， 它生活当中的可操性也不是很强。 其实我 因为你里面还得穿一个东西。 其实不用啊。 那你露肩的这块怎么办呢？ 露肩就是露肩，把它露出来的呀。你忘了去年我们在推荐毛衣的时候，去年很流行镂空款嘛，就是一个肩膀没有。 那就只能在办公室里面这样 穿，或者 choker 没有。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就是 室内 抛开了所有的客观的理性元素。那我们在前期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街拍图之后，今天先用图文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三款今年秋冬很值得入手的毛衣的款式。首先就是刚才第三张图展示的带排扣装饰的毛衣。 嗯， 这是今年很值得去入的。 各种各样排扣都可以还是 各种各样？其实都可以，只要有这个元素我觉得就可以。嗯，比如说江疏影最近就选择了这样的两件带排扣的毛衣。先看左边这件纯白色的，它是一个中袖，这样的毛衣在妈妈看来完全不没有存在的理由。 对， 它是一件毛衣，同时又是一个短袖，什么时候穿合适？ 是， 但是我们说了不要去考虑那些，我们只顾好看就好。 但我觉得短袖才是最实用的，你里面可以稍微整一个什么打底啊，或者一个衬衫的东西，然后一热的话一撸起来，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散热的一个散热口啊。 散热口是吗？ 对啊。 或者你可以把里面那件衣服给脱了， 就没有那么热了。 好吧，就是让毛衣产生了另外一个合理的存在。 是的， 这件其实就是从半高领的那个地方一直到整个胳膊半胳膊的地方都是有排扣的。 太实用了呀，这可以随时解开就散热了。 如果你觉得热的话可以把扣解开。 对， 从下往上解开。另外右边这一件呢是单肩的毛衣，红色，首先很适合接下来什么12月底的一些 party 啊，元旦呐、春节呀，我们都很想要入一件红色单品的话，其实这样一款红大红色中国红正红的毛衣，配上黑色的排扣，两边袖子都有排扣，然后又是一个斜肩的小性感的设计，其实就会让你在万花红中体现出你的不一样。 是的，还可以把你性感的锁骨露出来。 对，所以排扣这个设计在毛衣的选择当中还是很实用的。 嗯， 再包括像一些比较细针织的，你觉得可能更像针织衫的那种女生会用来做打底衫穿的这样的一些毛衣，那些其实是不太热的，它会很透薄。那样的款式你也可以打破往常惯常的纯素色的什么装饰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概念，选择带有排扣设计的这样一种打底针织衫。扣子呢小小的比较精致，你看刘雯最近的照片当中她真的很喜欢排扣元素， 因为她脖子很漂亮，她这样一拍的话真的是太好看了。 对，这两件黑色和白色都是基础款， 嗯， 很基本的款式，女生的衣柜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件这样的体型的这样形式的打底衫，黑色和白色又是百搭的颜色。 是， 但唯独不同的是在小半高领的领边的地方，从脖子一直到你的肩胛骨的这个地方添加了一小扣像小贝壳那样的 小纽扣。 对，这样 这样就会让你的打底衫变得和别人不一样。 正经严肃，它又有点性感的元素在。 对，这个既可以作为一个背带裤里面的打底，或者是外面的什么西服里面的打底，你也可以作为直接单穿配牛仔裤就好了。 而且这样的设计，各个品牌都能够找到相似的型。 对，简约而不简单，同时也不会产生说你在办公室有暖气的地方觉得很热很热这样的。 还有一点，我发现其实大家的脖子漂亮的人是挺多的。你这样的衣服它就是凸显你的脖子的漂亮程度的， 就是女生有锁骨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或者只要是细细长长的，因为脖子很少有特别粗的那种嘛，只要但凡细细长长这样体现出来，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对，而且你是微微露一点、然后包括像我们今天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其实也是有排扣设计， 是 我的这个排扣是设计在袖口这个地方，所以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袖子给它拉捋直了，这样可以把这个元素体现的多一些。 那你会解开吗？会有任何想要解开的时刻吗？ 我这个是不能解开的 啊，纯粹的一个样子。 对，我这是纯粹是装饰，然后包括在胸前有一些排扣的设计，是一个小 V 领，这种也是那种很薄的，可以当打底衫穿的薄针织衫。所以像这样的温度在室内，好吧，我们直播间除外，在你有暖气的地方穿这样一件单薄的衣服，其实不会热的。 这个暖气房也基本都在26-27度， 对，但是我们的直播间有29度。 好的，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排扣的设计，其实去年就有流行过，就是绑带设计的衣服。我们再回顾一下，就这种绑带设计呢，短短的流行了一段时间。其实今年的排扣跟去年这个绑带是有点类似之处的，就是都好像是可以给你提供了一些 DIY 的空间。 是， 对， 哎，绑带今年看依然是好看的， 但我觉得今年这种排扣的毛衣会比去年的绑带更好玩一些，因为你随时随地还可以解下来。如果它的设计是在袖口这地方的话，说不定你可以解下半个袖子来。我今天就带来一件这样的毛衣。 是吗？ 对， 你一会儿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对对对对，或者说这些纽扣有些位置是相对比较规律一些的，出现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肩线这个位置。它会把你的这个原本，比如说女生有的时候所谓的膀大腰圆或者是虎背熊腰什么，其实就是在这边有一点肉。 你在说谁？ 我说 点名道姓的提出来。 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的身材的话、 okay. 就有可能在上半身的时候囤积比较多的脂肪、 uh-huh. 或者你在冬天身体不由自主的想要保护你给你取暖，那有在肩线上面有一排纽扣，其实就可以帮你去中和掉这样的一种就是膨胀感。 你是说膀大腰圆然后再给它解开，更加的把你膀大腰圆展示给大家看吗？ 你膀大腰圆的话，你可以不解开扣子，只是单纯让扣子给你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你看， 你看一下哈， 像这样肩线处设计有纽扣的元素，就会让白色毛衣都显得没有那么膨胀。 因为它凸起的部分，别人以为是那样的真实的设计所在，其实是你自己凸起的那个膀大腰圆的部分，就给遮挡住了，是吧？ 真的很烦。 你就说这设计师本身的设计如此。 其次呢，还有我们刚才讲过，在袖口和衣襟的地方也是出现纽扣比较多的地方。你看，像左上角这一件，其实跟我身上就有点类似。这种打底款也是很多女生衣柜里面都会有的，包括右上角那件类似开衫的小毛衣。如果你能选择这样类似开衫的小毛衣，如果是一个正常长度，可能就很普通。但你如果选择一个相对短 top 一点的，就是到胃那个长度的， 那就很尴尬了呀。 穿高腰牛仔裤就好了， 就只能是在有暖气的房间里 穿高腰牛仔裤就可以了。高腰牛仔裤跟那个短 top 正好可以衔接在一起 啊。OK。 还有另外像右下角这种，感觉像 右下角这种，我觉得有点过了， 稍微有点装饰过度，就适合比较纤细的女孩子，因为它不仅整个胳膊上都有纽扣的装饰，还有一些蓬蓬的，像小花边一样这样的设计， 也像有的毛衣起毛球以后的状态。 那倒不至于。总之吧，设计师在今年的这个纽扣上面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很多的品牌、很多的款式，不管是圆形纽扣啊、银币的纽扣啊，然后包括金属的纽扣啊、木质的呀，就这些很可爱的纽扣，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很想收集起来， 是， 就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哎，但我突然有个想法，那你说传统的就是每个人衣柜当中都有的那种针织衫，纽扣的针织衫，可以把那个纽扣换一些有趣的纽扣上去， 可以， 它不就变成一个新品了吗？ 对，你可以 DIY， 就是 我是有攒纽扣的习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任何一件衣服上掉下来的或者那种备用扣都攒在一起。 还有人会去专门买纽扣的， 你也可以专门去买很有意思的纽扣，或者你买那种原木色的纽扣，你自己回来涂颜色也可以，然后你可以把它钉在你现有的一些基础款的毛衣上面也可以。 我觉得就把那个就是针织衫这种袖扣袖子这个扣子这一块全部换一下就好了呀， 衣襟这一块都换成彩色的扣子， 然后你本身是一个素色的就显得很好。 对对对，尤其是特别适合白色和黑色这种就是中性色，来做这样的搭配。 是的， 对，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如果你是心灵手巧的姑娘的话，或者是男士的话，你都可以试一下。 省钱了，不用谢我。 纽扣这个装饰其实今年还出现在了毛衣裙上面，毛线裙。 哦， 你看像左边这种中长款的裙子，毛线款的，然后它也会有纽扣的排扣，你也可以从最下摆开始往上解扣，甚至是这样的连身款的这样的毛线裙上， 右边那个最下款开始往上解扣，其实挺复古的元素啊，这个设置。 对对对，毛线裙就是那种可以贴身儿，它会凸显出你的线条来的。 但是毛线裙刚才那个是这样一个短 top 很好看，正常穿它是好看的吗？ 正常穿其实像这个左边穿绿色的毛线裙的这位模特穿的这样的半身裙，你上面如果搭一个宽宽松松的 oversize 的毛衣，塞一个小衣角到你的裙子里面也会是很好看的，因为毛线裙我刚刚说了嘛，它贴身儿，所以你是下紧上宽的穿法，你只要不要上宽下宽，上紧下紧就很好， 也不要太顺色或者太一致的那种感觉，就会很像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 做出一些对比度就好了。就这样的半身的毛衣裙上面最好拒绝搭最普通最基础款的衬衣。对，如果你要搭衬衣的话，要选择一些材质比较不一样有设计感的衬衣才行，要不然真的很像老师。 但是我们刚才的意思也没有针对老师们啊，就像老师在穿工作服的一样的， 就会太严肃。 对 对对对，包括像这个模特身上穿的这一件，其实也还在日常生活当中挺常见的，就是这种有点像斗篷似的。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挺实穿的，我很喜欢女生在冬天穿斗篷的毛衣。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不太实穿，是因为斗篷款的你没有办法外面穿外套， 就再穿个大衣啊， 你袖子伸不进去 啊， 你袖子伸不进去，你知道吗？ 明白了， 这是斗篷款毛衣存在的问题。所以斗篷款毛衣在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存在的几率很小，它能穿的次数很少，你就只能在夏秋交界的时候或者秋冬交界的时候，大概十几度的时候，15-20度左右的时候，你单穿这样一件斗篷你就出门了。 或者你去哪个城市玩，那个城市冬季不是那么明确， 比如广东， 还挺合适，那太热了。 好，我们刚刚推荐了第一种类型的毛衣是值得大家入手，就是任何带有排扣纽扣元素的这样的毛衣或者针织衫，你今年都可以考虑入手，或者像我们泽华刚刚提议的，你可以自己动手去 DIY 一件。 是，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款式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下，是稍等，流苏边的毛衣。流苏边的毛衣很好理解，就是有流苏元素嘛，不管这个元素是出现在袖口还是出现在衣襟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考虑尝试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如果过大过浮夸的话，也许不太适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 那就是波西米亚风了吗？特别多， 比如说这一件聚集在裙摆的时候，它其实有的时候有点过度，它不是波西米亚风，有点像鸵鸟 啊。 这是一件鹅黄色的毛衣连衣裙，整体都很正常，但是在裙摆的地方堆积了那种细细的很有飘逸感的那种流苏，或者像羽毛那样材质。 这样的毛衣每年都能见到。哎， 你在大街上甚至是可以看到有人穿的， 就好像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身边的亲戚穿成这个样子， 很像灯笼是不是？ 就底下变成这个样子，很大一块。 对，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入手这样的一款流苏款的毛衣，因为真的不太好驾驭。 这我觉得可能露腿才好看，因为他们可能会穿打底裤啊，或者是长靴子呀，就真的不太好看了。 这个露腿才更像鸵鸟，鸵鸟也是上半身很大，然后下腿很细。 你说还得专门配袜子或者靴子才更好看吗？ 我就说不要让大家入手， 就干脆不要尝试， 干脆不要尝试，因为你很难驾驭。而接下来右边这位外模穿的这件，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参考的。 这很漂亮啊， 这件很有态度， 对， 很有设计。它其实是一件卡其色或者是棕色的一件连身的连裙的毛衣款。但是它的设计就在于袖子的部分做成了像拖把一样的流苏， 是 分层的，分了三层的流苏边。 吃完饭擦桌子很方便， 然后有个什么模型柜啊，可以挡挡灰啊之类的， 妈妈可能会很喜欢你。 行走的鸡毛掸子， 行走的鸡毛掸，而且还是在胳膊的地方，是最灵活的地方。 对呀、啊， 但确实说实话，这条连衣的毛衣裙穿成这样，然后再加上袖口的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 领口设计的也很棒，像是系了一个围巾一样。 对，这样的一条毛衣裙就是适合当外套来穿的， 但是会有点冷吧？ 你里面 外面如果再配大衣又会觉得不太好放， 会穿不进去，因为袖子塞不进大衣的。 这个就可以穿刚才那个毛衣斗篷了呀。 不可以， 毛衣斗篷正好是把你这前面这个鸡毛掸子的部分给露出来， 叠加在一起会不会有点太 too much？ 可以试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大家不要这样尝试，千万不要。毛衣加毛衣真的是有点危险， 所以那样的就只能是单穿。 对，单穿就好了。 好的， 这样的一款流苏，包括像如果把流苏的设计继续在手臂上围一圈的话，比如说像左边这件红色的，它只在袖口的部分有一圈羽毛质地的流苏款，就会让你的胳膊显得很纤细。 嗯， 所以这很适合如果你担心自己的胳膊显粗的姑娘们。 那这个就得是上面是 oversize 的感觉，但是袖子的那个部分得是稍微紧一点的，也不能太宽。 对对对，不能整体太宽。然后包括像这一件白色的，其实跟那件红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妈耶，这个白色的这样穿感觉有点像动物。哎， 就是袖口加重了一些流苏的羽毛质地的这种装饰，就会让你的整个胳膊的线条显得更明显一些。 嗯， 接下来还有一些流苏细节是产生在衣服的其他部位的，比如说这一件在下摆的地方，像这种铁灰色，整体是铁灰色的毛衣。 这是毛衣还是毛裤？ 这是毛衣。然后在衣摆的地方加入一些黑色的流苏，这种流苏是那种像那种毛线编成的小辫子那样子的。 嗯， 对，这种就会相对低调一些，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毛衣的材质很重要，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色彩。 对，色彩， 就是如果你用一些中性色来制作毛衣的话，它的夸张度就没有那么大。 嗯 嗯，但是如果你使用了彩色的毛衣的颜色的话，它可能就会让各种元素都显得更加明显一些。包括这件是从上到下整条胳膊都有一个单排的流苏的， 这个就很像我们把毛衣脱下来以后头发会变成的那种型 静电状态，但这也是你的胳膊在甩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那个流苏的存在。 啊， 它这种深色其实如果你平时不摆动胳膊的话也看不出来。 OK， 所以这种设计加上这个颜色的配合其实很妙，在于它可静可动， 就走起路来很拉风。 对，走起路来很灵动，但你安静下来以后又不会那么张扬。 啊，这个还挺妙的。 对对对对对，这是在日常当中，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用来作为通勤装的。那如果你穿成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回头率就会很高啦。 这通体的流苏是吗？ 通体都是流苏的话就有点太吸睛了，不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选。 通体流苏当一个外套，我觉得可能也有意思的时候特别的打扮一下也还可以， 但是也取决于你的颜色。如果你穿一个黑或者是白都还好， 是， 但如果你穿成刚才那对日本模特姐妹穿的紫 大紫 和翠绿，对，翠绿翠绿的话就很奇怪。我们也来推荐一些小单品吧。如果你觉得整体毛衣上面加流苏元素你有点难以驾驭的话，但你又很喜欢流苏这个元素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围巾上面做文章。 围巾都有流苏吧？大部分都有吧？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小碎条不就是流苏吗？ 是，小碎条是，但也不是所有围巾都有流苏。 那倒也是。 对，就是很常见的围巾上面都会有流苏，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流苏上面的文章做得更大一些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这种，它干脆就是通体都是流苏。 嗯， 它其实并没有什么保暖的作用， 是 一个装饰的感觉。 这也挺好的，因为围巾我觉得也是挺鸡肋的存在。 围巾在保暖度上面，除非你真的把那种很厚实的围巾把你绑成一个脖子动不了的那种，可能真的很保暖。但其他的一些围巾可能更多是装饰和点睛的一个作用。 是， 对，或者你可以选择这种像斗篷一样的围巾，穿纯素色的一套，但是只是在围巾的大斗篷上做文章。 但就里面各位不要再穿的再服再 too much 那些的衣服了， 就是里面可以穿一些更加 简简单单的 简单然后合身款的上衣。 嗯， 然后再用这样的大斗篷围巾去塑造一种温暖感， 也还有一种趣味感嘛。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再看一下，其实流苏款的毛衣半裙也很适合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妆容当中，而且如果你选择这种流苏款的毛衣半裙的话，也要记得上身一定要从简。看一看，比如这件，这件在剪裁上面就有一些不规则。 哎，这很漂亮。 对，同时在腰线的部位以及裙摆的部位，都制作出了流线的流苏的 元素。 那你说大家如果动心想买这样的毛线或者毛衣裙的话，腿部怎么办呢？ 穿短靴子啊，穿袜靴。像模特这种穿法，就是一看 就 是在就一看就是在秀场上出现的， 对， 因为它露脚背，穿的是凉鞋嘛，这种搭配就是完全抛开了季节的存在。 对，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保暖程度在的，所以你不能把，你千万不要，就是下半身裙子和那个靴子完全衔接在一起， 嗯， 露不出任何的腿，那这样的话，你整个下半身就被套在一个套子里面了， 嗯哼， 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腿的部分露出来。 那所以最简洁的还是黑丝了。 黑丝恐怕不行，黑丝会跟这条黑色的裙子融为一体。 那就还是靴子本身。 对，靴子本身和腿本身。 好的。 嗯，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光腿神器吗？大家如果实在怕冷的话，可以那么穿。或者像右边这个模特，他选择这一款流苏半裙，相对长度要长一些。 嗯， 是直接到脚背的，那你就可以穿一个小白鞋或者帆布鞋。 这个谁说冬天不可以有那种夏天的仙女的感觉？ 对， 冬天也可以啊，对啊。 而且他上身选了白 T， 但同时白 T 里面穿了一个袖套， 嗯， 或者是一个贴身的打底， 嗯， 顺色就可以了。 那这种的话，就是上半身有没有一些建议？ 上半身从简， 不能再 复杂，因为你的下半身很有亮点了，而且它是大面积的。你选择流苏毛衣款的半裙的时候，通常都是选择 基础款的一个上衣， 不是中款或者中长款的裙子。 对， 所以在你的整套 look 里面，这条毛衣裙流苏款已经占据了你整套 look 的60%及以上。 嗯。 的面积了， 嗯， 所以你的上半身一定要从简才行。 有些人上面也是要流苏，整个就苏起来， 整个要飞起来了。好吧，我们再进行2018年秋冬值得你入手的毛衣的这个分享。刚刚推荐了纽扣的排扣款以及流苏款，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推荐以及现场的实物展示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直播。稍后回来。 Number. I was lightning before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feel the thunder. Lightning and the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Kids were laughing in my classes while I was scheming for the masses.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Dreaming about being a big star. They say you're basic, they say you're easy. You're always riding in the backseat. Now I'm smiling from the stage while you were clapping in the nosebleeds.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正在进行的2018秋冬毛衣的图鉴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最近几天每天都穿毛衣出门的泽华。 哎，你今天穿了一件毛衣，然后后来瞬间被你脱掉了， 因为直播间实在是太热了。 你今天那个穿法其实很棒，就是当你的身材还属于中等或中等偏瘦型的人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大胆选择白色毛衣。 你也可以大胆的夸人，没有关系。 就是当你的身材像泽华这样完美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他一样选择白色毛衣，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 就是白色毛衣，它是天然存在于一种，就是感觉你想要穿着它，然后唱雪一片一。 对，你不觉得对白色毛衣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 我以为我唱出这首歌你会骂我老派，没想到你竟然跟我有共鸣。 哦，我以为是薛之谦的那个什么。 认真的雪也没有年轻到哪里去。 雪下的那么深，现在人还唱雪吗？就现在什么火箭少女101有没有跟雪有关的歌曲啊？这类似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燃烧我的卡路里。 就不 好了。 啊，对，也是，年轻人都不需要穿那么厚的。 他们，我不知道年轻人的世界。 但是我现在不太懂的是，最近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穿羽绒服了，不会太早吗？ 就是你要理解大家那种想要到进入到下一个季节，就上一个季节的衣服已经穿够了的那样的心情，我是特别能理解。 有些是纯粹是为了保暖吧，我最近有看好几个，就里面穿的是毛衣，外面是羽绒服，就 可能是真的怕冷，你不要这样子，毕竟人家可能会比你年长十。 哎，但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如果你太早的开始保暖起来的话，你这个衣服就脱不下去了。 就像秋衣秋裤这种事情嘛， 对， 不是大家开玩笑说它也是一种。就是武器嘛，就当你穿上了它以后，你再也脱不下来了。 不要小瞧我们自己的御寒能力。 对，其实人的体就是机能，它是会自己调整的。 是的， 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怕冷的人的话，也许侧面也反映了你的体脂率很低。脂肪的保暖性真的是很不错的，像我自己。 那阿娇应该说很不怕冷了。 哦， 钟欣桐。 这两天有爆出就钟欣桐他自曝自己的体重以及体脂率、 嗯、 包括脂肪的含量，就大家做过体测的人应该都知道那个表格， 嗯， 就第一排是你的体重，然后第二排可能是去脂体重， 是， 然后第三排可能是你的脂肪的重量， 嗯， 他是那种拥有17.5公斤脂肪的人呢， 就是光看他的外形的话会觉得他的体脂应该是13、14这样吧、 嗯、你见过阿娇的腿吗？ 我见过他本人呀、啊， 腿见过吗？ 见过啊， 仔细看。 你说没有腿只是上半身过来吗？ 你有专注看到他的腿吗？ 但是很多人说他的腿是肉肉的那种， 就腿型不是很好看，确实。 所以他脂肪主要是储存在腿上。 我不知道，但他的脸真的是太好看了。 嗯哼， 对。 然后有多少呢？ 17.5公斤的脂肪。 还是挺厉害的哈，这个数字，舒淇可能都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 舒淇最多是一个零头。 你说点五吗？ 7.5， 那也太少了吧。 7.5，7.5。好吧，这是题外话哈。 OK， 我们再说就是毛衣这件事情。刚刚说到白色毛衣，就是天然会让人有一种无法抗拒感。我到现在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就周渝民人生的第一张专辑那个封面。 妈呀，你真的是很老派。那我想到至少还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比我那个啊、要稍微晚一些。 对呀、啊， 我说的是白色毛衣啊，你说什么黑色毛衣 ？OK。那个时候他就穿一个白色毛衣吗？ 对，然后再学着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嗯，白马王子一般的存在。 你看你都知道，你在说谁呢？ 我只是想象到那个画面，穿一个白毛衣然后唱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你也知道这首歌。 OK 啊，对，白毛衣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让泽豪来展示，就是身材如果还不错的男生和女生都可以大胆的去选择。那我们接下来推荐完刚才两款，一个是纽扣款还有一个是流苏款的毛衣之后，接下来的一款一个类型的毛衣也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拼接款毛衣。 嗯， 什么叫拼接款？就是在剪裁上很新奇，并且在整个通体当中使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材质的毛衣，就叫拼接款。 嗯， 但它不能全部都是同一种材质。 嗯， 它要混合两种及以上的材质。就是你乍一看可能乍一看穿上可能觉得是假两件，比如说这样，这件是属于比较基础款的拼接款，它是。身体的部分是布料的， 嗯， 棉质的，袖口的部分是毛线的， 那这个很实穿哎。 对，拼接款呀。说到这里，我忘记带我的一件拼接款的毛衣，好吧。 我也忘记带我的拼接款，不知道今年特别流行这个。 你看，对，就是日本有一个品牌叫，我不知道怎么念，叫 SASAI， 我们就念赛吧。 SASAI 吧，或者叫 OK。 他们家是特别擅长做拼接款的衣服的，比如说。像这样一件毛衣，它会在半襟儿的这个地方、 啊、 以及胸口的这个小口袋这个部分做格子的布料，然后其他的部分用针织的材质来做。 今年整体都很流行拼接，现在不是很多衬衣也是拼接，左边是一个颜色，右边是一个颜色，包括这个材质也是不一样的。 颜色可以拼接，材质也可以拼接。 是， 包括像这一件，你就感觉是用两种不一样的衣服叠穿在一起。就它没有对称感，它完全打破了对称的那种概念，就会让人觉得哎很有趣。同时它不仅有就是线织的毛线的这个拼接，还有材质布料棉布跟毛线的拼接。 这样看起来就毛衣也可以走那种街头潮人的路数哎。 对，更街头一些。然后包括像这样的衣服就真的是那种完全不好好穿衣服的状态了，你找不到这件衣服的肩线，它的这 个 领口也完全是斜的、 这个好好， 就这样的衣服你可能在妈妈手里或者奶奶手里，她会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叠， 她觉得是纱加袈裟， 袈裟， 对， 她会觉得无法给你叠起来，就很不听话。然后包括像这种还带一些仙气的，可能有一个袖子是那种雪纺质地，然后还带一些飘带的， 啊、嗯， 就更加少女感一些。 但是这种毛衣的问题就在于，可能今年很流行，明年就立马的过时。 哎，我倒是觉得拼接款其实倒还好。 你说这么大面积的吗？ 对，拼接款其实还好， 就基础拼接应该还好吧，这种大面积的很容易吧。 嗯，我个人其实还是挺占拼接款这一对的，因为要不然那个、 嗯、 我不会念的那个品牌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家主打就是拼接， 就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直都是拼接，它的每一款单品都是拼接，所以就是某一类设计是它无法抛去的，或者是完全扎根在 DNA 当中的一种设计的元素。 嗯， 对，当然拼接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更加基础款的，像这种的图文带一些像图腾感的这样的 logo 的或者是图案的这样的毛衣，就很适合在一些节庆活动，像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穿觉得很喜庆但又不会土。 嗯， 对， 像年底的 party 啊，圣诞呐、啊，包括春节，就是 这也有那种上个世纪的 vintage 的那种衣服的感觉， 就有一种奶奶给你织的感觉， 嗯， 但同时又是有时尚元素在，然后它又有拼接的款式在，所以就有很有趣， 很好看。是， 如果它没有拼接，只是一件这样的衣服，那可能大家会问你说这件衣服你穿多少年了， 嗯， 但如果你用了拼接这样的方式的话，就会好很多，减少一些年代感，包括在同一件毛衣上同时看到几种不同的针织的纹路和花纹，其实也算是拼接。 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对，袖口是横着织，这个会织毛衣的人应该懂这个专业术语啊，什么针法这那的，袖口是一种针法，然后身上有两种针法，另外一个袖子就是另外一种针法， 嗯， 很有意思，纹路都不一样了。哎，包括像带有荷叶边的这样一些装饰的， 而且刚才那两张的话是男女都可以使用的， 完全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件，它做成一个开衫的毛衣，身体的部分用了一些彩色的针织的线去拼接，然后袖口加了一些木耳边， 这个就可以当外套了。 完全， 如果里面再加点棉的话，就更实用了。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款式很少女。 嗯， 就是收音机前那些喜欢走粉色少女风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哎，包括西装面料和毛衣这种两种完全感觉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材质拼在一起也很好看呢。你看这件西装的外套， 嗯， 上半部分是西装款，下面用毛线的方式，这种麻花毛线的方式给针织起来。就是一件和别人不一样的西服， 这个太实用了。对，因为很多工种是需要穿西服上下班的嘛。 而且它在就是后背这个最容易着凉的地方用的是西服的材质，其实是抗风的， 嗯， 所以这件做外套完全没有压力。 是的， 嗯， 你可以再配一个漂亮的围巾，这时候围巾就不是鸡肋的存在了。 对，那另外像西服款设计师的天马行空当中也存在于这样的一些设计，其中一些片状的拼接毛衣的针织，包括像这一件左边和右边感觉完全就是两件衣服， 嗯， 对，左半边是土色的杏色的，右半边是白色的，然后这样也不会让你因为穿整体的白色衣服而显得很反光啊，或者很膨胀啊，或者怎样，但同时又很好的中和了这种颜色的质感。 这两张图片简直就像一个人，一个是通勤装，一个就是日常的那种古灵精怪装。 对对，所以拼接款其实还真的是一种不太容易被淘汰的类型的毛衣， 而且很新鲜，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穿法上也很多，包括你看也可以跟这种 T 恤去拼接， 嗯， 也可以跟衬衣去拼接，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长短，各种各样的材质。 哎，回去自己也可以做，你可以把你不喜欢的那个， 妈呀，把针织衫剪开的话就线就断了， 你就把毛衣袖子剪下来呀。 这个我建议得找， 啊，不行是吗？ 得找那种，不行，毛衣是不可以随便乱剪的哟。 对，一剪会全断掉， 剪那个线就断了，就 跟长寿面一样，一根做成的那种。 对，但是建议大家可以找，就是家里如果有会织毛衣的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爷爷不会了，奶奶或者是外婆。 谁说有些爷爷也是会的呀？ 我没有见过会织毛衣的爷爷。 因为很多时装设计师都是男生啊。 但他不一定会织毛衣吧？ 怎么不会？ 好吧，好吧，好吧，好，总之可以寻找身边这种会织毛衣的人， 嗯， 不管是谁，可以让他帮你去卸下来一个袖子啊，或者是某一段， 或者你可以在毛衣上面就缝两抹布， 那 衣上去也是拼接出不同的样材质感觉。 泽华最近真的在省钱，可以 天马行空。 他最近吃土已经很久了，他以前从来不想这种 DIY 的招的，他这种手跟脚一样不灵活的人，他居然会让他。把他逼迫成一个 DIY 达人，你们可想而知。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丐帮集团。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是我们通过图文的方式推荐给大家三个类型的毛衣的款式， 嗯， 值得你去入手。拼接款是真的近些年都不会被淘汰的，包括像排扣款以及流苏款，大家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一下。 是。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场的。 showtime， 对 showtime， 你先去染上你的白毛衣吧，你去扮演一下。哎，我想起来了 ，Make a Wish 时代的周渝民也是你这样的一头头发 啊？是吗？你是在说我是花泽类吗？ 对，你今天要 cosplay 花泽类本类了， 有点害羞哎。那你可能是那个山菜的妈妈。 我可以是道明峰吗？ 不行，只能是山菜的妈妈。我当时很喜欢山菜的妈妈，很可爱。 山菜妈妈是短发，我可能不配。 但是那种。聊天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对， 再见，你快去吧。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男生版的毛衣收藏， 德华要演示的是一个身材还不错的男生怎么样去驾驭纯白色毛茸茸感的毛衣。好了，到你啦。 嗨，大家好。 没有切到我呀。 啊，那我来给你切。要求很高。 嗨，大家好，先给大家唱一首歌。 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 没有，大家不要换台，不要换台。 你家里的纯白色的毛衣有几件？ 我没有。 一件都没有吗？ 我没有买过纯白色毛衣，因为我以前身材不够好。 我的天啊，纯白色毛衣我有三件。这一件 真的是盲目自信哎。 就是 梁咏琪可能啊，梁静茹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吧。 朱阿姨。 What? 很过分了，真的是会被大家吐槽死。这是我前2016年的时候买的一件毛衣，我当时喜欢的点就在于它这个，你看，从镜头当中看，我得走近一点。 因为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件白毛衣的材质是马海毛。马海毛它其实是一个存在于很多年的一款很传统的材质，它的缺点就是在于很扎，不够舒服。但优点就是它真的很冬天，就它的材质本身就是那种毛茸茸的质感，让你觉得很萌，让你无法不去接近它。 而且它会滋楞出来的那种毛，就感觉你与生俱来的那种，像动物一样的那样的感 觉。就感觉你像是刚破壳的雏鸟一样。 对。 对。 但是我是在冰岛买的这件毛衣，它这个马海毛厚度和这个密实度非常的好，因为马海毛的东西，我觉得它的这个材质好像 有时候会很稀，显得很薄， 抗冻性不是很高，特别是围巾方面。但这个毛衣穿上去以后，它这个很保暖。然后呢，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上身了，现在就不用上身了吧？上身效果也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而且你里面还搭了一件， 就感觉很乖乖的那种， 对，乖乖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件我觉得算是毛衣当中的基本款，应该是衣柜当中必备的一件。 那你觉得这件衣服如果里面不穿衬衣，只是穿一个基本打底的话，会觉得很扎吗？ 基本打底的问题就在于它这个领口很宽。它领口在这个位置，等于你的锁骨都露出来了。 哦， 你必须是基础打底，也是一种大圆领的才可以。 或者你里面可以穿一个高领，高领打底的衣服。 那样的话就会热，我觉得。 哦， 这个毛衣的话就可以方便你随时的脱下来。这是我的黑毛衣。 黑色毛衣了吗？ 白毛衣，刚好接下来就是说到这个拼接材质，接下来是我今年买的一件拼接材质的毛衣。哎，这个是不是得上身呀？ 我觉得你可以上身穿一下，因为这件毛衣其实还挺妙的，它是那种不是纯羊毛，是那种棉线的这种针法，同时呢带了很多绑带，其实更像是绑带款，随身感觉像是飘起了绸带一样。它又有一些不对称的那种元素在，就它的左边和右边袖子的绑带方式又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过无极？ 啊，看过。 无极当中那只鸟，这个袖子的部分，你看这边，它全部是这样的布的一个绑带，然后包括在这个衣服的后半部分。 对对对，它有这种不对称，包括它的那个肩线，包括它整个拼接的线口的地方，都是做成那种反穿的效果的。 今天我里面穿的是白色的，如果是一件黑色的话，它就是给人感觉很舒服，然后有设计感在，但又不会太作。因为我觉得单看图或者单看这个袖子部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太作，但整体它给人是那种慵懒的感觉，它是那种大大的 oversize 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对随性一些状态。 对，就比较酷一点。然后今天这个裤子也不是很搭，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女生穿这件。 我一会儿可以上身试一下吗？ 可以啊。 嗯哼，就是这件的材质是属于那种你即使贴身穿也不会觉得扎的那种棉线。好了，不要再自我欣赏了。 我像是一个定格的乌鸦。 这件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然后有一些破洞，包括绑带的设计，所以给大家一些灵感。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织的比较稀疏的这样的毛衣，你也可以尝试去用家里面有的那种好看的绸带去穿接在这个缝、这个洞里面、毛衣的孔里面，可以做 DIY 啊，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我们现场展示自己的各种毛衣。然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些省钱的攻略，怎么样去自己手工制作一件和别人不一样的，同时又有时尚元素的这样的一件单品。 这是刚才展示的今年比较流行的拼接款，这一款呢也是我3年前买的一件毛衣了，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和这个设计啊，它挺其实挺耐穿的。 冬天的时候大家好像一般都会穿的深颜色比较多，想要穿那种夏天的糖果色呀，或者是那种特别俏皮的感觉的元素的话，这样的一个上面浅绿色，下面是一个像淡粉色一样的紫色，中间还有一个小蓝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本身感觉很 candy， 很糖果。 嗯哼。 然后它这个领口呢又是一个小高领，小高领的话就很像偶像剧主角，如果你要是觉得太热的话你可以给它翻下来， 翻下来，对， 又很实用。 通常这种比较挺阔的毛衣的针织法的这种高领不建议大家翻下来，就它把它这个整个脖子包裹住，然后把你的下巴给拖住，其实是很好看的，但你翻下来的又会显得很乖。 嗯， 然后其实这件就是用颜色来拼接的一件， 而且它其实是很传统的毛衣，它是粗棒针织的那种毛衣， 是就是那种麻花扭， 小的时候家里会织的那种。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会有的会有的，这件就是奶奶和外婆见了以后就会说买什么买，我来帮你织一件， 会觉得很乖。你看我孙子还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个孙子，很喜欢穿这种针织手工针织，手工织出来这种粗棒毛衣的感觉。 但是讲真，如果奶奶真的给你织一件你会穿吗？ 我会穿，我现在很怀念。而且你知道家里其实知道的这种毛线的感觉呀，我觉得比外面买这种这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还是会不一样， 因为它是纯羊毛，一定会给你买纯羊毛的毛线， 然后它有时候会织出来那种不对称感，包括那种花纹感是根据它自己的审美织出来的，我觉得还挺妙的。 还会给你在胸前织一个小鸭子。 是的，我其实还留了有一件家里织的，但 是 今天没有带过的， 或者是黑猫警长什么的。机器猫也有可能。 这是我带来的三件毛衣， 对，男生泽华带来的拼接款，包括这个纯白色相对难驾驭一些，但是如果你身材还不错的话是可以去挑战的，以及这不对称的一些这样的应该算绑带款吧的毛衣的一些展示。稍后呢我也会去到表演区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衣柜当中女生也可以入手一些什么样跟今年流行元素相关的毛衣的单品。一会儿广告间隙我要去试一下泽华刚才展示那件黑毛衣，我很喜欢。 嗯， 看一看在 上身应该会很，但你会有点太大吧，可能会掉下来。 女生身上什么样的效果， 可能是个裙子， 可以做单肩穿啊。 嗯， 就会很好看。好吧，一会儿见哦。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说了这么久的黑色毛衣必须来听一段。 之后更难忘记我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已经穿上非常适合我的绑带跑毛衣的袁一。 你现在就是囚鸟， 你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穿上这个品牌的衣服以后，每一件都很适合我。虽然是男款女穿， 对， 但是而且一旦穿上，因为他们家都是以黑色为主， 对， 我就会很想就做这种动作。 还珠格格看多了可能。 不是巫蛊之术，而是那种就是那种嘻哈街头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品牌的设计，它就是想要去除掉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对、 所以我现在要去，忍不住的要去到表演区了。 好的，大家好，我是这边的助阵主播泽华。 嗨嗨，我们正在说2018秋冬款值得入手的毛衣都有哪些。 嗯， 我现在上身了这样一款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的绑带款毛衣。 这个多好呀，你可以打着给男朋友买毛衣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买回来以后你自己穿。 天哪，这件毛衣上身以后，你真的有一种想要窝在一个沙发角落然后待一天的感觉。 舒服窝在沙发里， 这什么歌啊？这简单，没那么简单。不是，主要是因为你的调不准，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好吧，欢迎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一下袁一主播在节目当中是如何的辣眼睛。 我哪里 收看方式让我先说完。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哇，我这个衬衣往这一坐，像是一个就正经主播的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 怎么你平时是有多么不正经， 连线一下我们的外场记者，看一下前方的这个时尚的情况哈。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我身上这件单品， 说话要像舒淇一样， 就是男生女生都值得拥有。你有那个 feel 吗？ 哎，你嘴这样一扯还真的挺像的嘞。 就是嘴巴打开，但是牙齿咬在一起，然后这样说话大家都听不清楚。我觉得我就天生长一张现代脸，就演不了古装戏。 你那个眼间距也很像，你知道吗？妈呀，你简直也是比目鱼。 你说谁呢？ 非诚勿扰里面自己这样说的呀。 好了， 我可没有乱编。 好了，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你的男朋友的衣柜里面去挑那么一两件，然后去当做 oversize 的一些毛衣去穿。 毛衣是完全可以的， 毛衣完全没有问题。有的时候甚至男朋友的开衫的毛衣也是可以作为女生的外套来穿的。 还有男朋友的那种特别正经的毛衣，女生穿起来就会觉得还挺有趣的。 对，我今天也带来了这样一件开衫的毛衣，是男生女生也都可以驾驭的。 嗯。刚才这个毛衣它如果把里面塞进去一点的话，也可以穿的不一样的感觉。 说起到这个裤子里面， 对， 因为我今天穿这是高腰裤，可以露出一截，就是把腰线露出来，或者其实你也可以束一根腰带。 是， 对，可以束一根比如说金属元素的腰带。 个子如果再娇小的女生的话，就完全是一只囚鸟了，也挺好看的。好，女主播袁一呢非常豪爽的在直播间当中就把这个毛衣脱了下来，那个瞬间你以为是金毛狮王谢逊本逊。 好，接下来这件的开衫的材质其实也是有点类似马海毛， 这个太好看了。如果说刚才那件是男朋友的衣服女朋友可以穿的话，这件就是女朋友的衣服男朋友可以穿了。 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件衣服的材质里面66%是马海毛，不是全部的马海毛。另外的27%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材质，以及有5%的羊毛在里面。 所以这个毛衣它 主要是一个装饰，御寒性并没有那么强， 御寒性没有那么强，但它其实厚度是在的，所以很适合在北京换季的时候早晚就开始降温的那样那种温差大的时候来穿。它这件其实主要的亮点在于它这个图案，就依然有那种复古小时候奶奶给织的那种毛衣的感觉，就是会织个小动物小松鼠啊这种感觉。这是女款的 XS， 它天生就设计成了这样的宽松款。 XS 已经是最小号了是吧？ XS 是完全最小号了，但是穿在身上依然是那种垮垮的长外套的感觉。 不夸张的说，有一天我穿的衣服很少，原因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它这件 XS 号的衣服借给了我穿。我穿也是大大的，但没有它那么大，但也是大大的。 一会儿泽华也可以来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样的这种开衫款是完全可以适合男生和女生一起来穿的。 你为什么要特别的一边高一边低？我以为你要 因为是镜像显示，我看到它没有对齐，所以我在想怎么调整。 这个小松鼠毛衣实在是太好看了， 对， 而且你看它这大 logo 完全这样的写出来，你也不会觉得奇怪。他们家挺少这样子大写 logo 的，都是它的那个图案嘛。 对，这件就是因为它马海毛的材质只是其中的22%而已，不是很高，所以不会那么的扎手。 60%多 啊，66%是吧？ 对， 因为不是纯马海毛，所以没有那么的扎手，同时有羊毛的成分在，其实厚度是在的，有一定的御寒性。你又可以在换季的时候当做外套穿，然后同时也可以等到天再凉一些穿在里面，把扣子扣上啊，里面搭一个小的内搭，比如说短袖的 T 恤啊，或者是这样的针织的打底衫，然后直接当做里面的衣服穿，在外面可以继续再套一件更厚的外套。 我觉得这个毛衣就真的是不挑年纪，哎， 不挑。 如果说你要想送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穿也是好看的， 也会就会有可爱的成分在。 对 对， 特别是那个老花镜，你再是往下坠一点点的那个样子，很慈祥。Remember me。 真的很爱在节目里面唱歌 Q 自己， 很好看，而且它这个也很好穿好脱， 就 很实在， 一件衣服全家都可以穿的类型， 真的。 然后接下来这一件呢，就是 时尚单品， 对，就是潮牌嘛，就属于我们刚才推荐的三类里面的其中一类，就是可以动不动就卸一个胳膊下来的那种衣服。 哎，杨过， 它的设计是在袖口的地方加了两个扣子，然后你在穿的时候可以选择，它有两个扣，一个袖口有两个扣，其中一个扣子解开，另外一个扣子打开，或者干脆直接把这个袖子给卸下来，变成一个短袖。 这个黑色和蓝色部分都是一样的材质吗？ 都是一样的材质，它只是用色彩做了一个拼接，但是并没有通过材质来做拼接。 哦，但看起来我以为黑色的是马海毛，蓝色的是正常的毛。 都是马海毛，非常扎手这件衣服。 哦， 我要来看一下它的成分的具体的。面料当中有38%的羊毛，另外有21%的晴纶，还有20%的锦纶，以及19%的马海毛。其实马海毛成分并不是很高， 还没有小松鼠高呢。 对，但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扎手， 可能就正好是在你扎的那个地方是马海毛。 这件衣服它是一个长款，所以是适合女生拿来直接搭过膝靴穿的。冬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御寒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内搭会更合适，或者你到天稍微再暖和一点，你穿它，然后下面直接穿一个小白鞋，露一截腿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穿裤子就不合适了吧？ 对，里面如果再穿一个像我这样的宽松的裤子的话，就有点太多了，因为它的长度已经到膝盖上方10公分的地方了，所以是属于一个标准的长款的衣服。但是它有一个槽点，必须要告诉大家，是它的领子处，它是用线缝的，缝出了一个圆领的领口，缝得可钉可卯。我其实算是一个小头，但我穿这件衣服穿脱的时候非常痛苦，就是当我把这件衣服穿上或者脱下以后，我的这张脸就被褪掉了一层皮。 妈呀， 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它完全紧紧地勒在了我的头上，必须要狠狠地拽下去或者拽上去才可以把它穿脱完成。 那说不定这个它其实不是毛衣，它只是一个那个什么发带或者是假发 刑具是吗？ 这样放到头上然后往后一撸。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去吐槽一些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潮牌，它在设计上一味的去追求它所谓呈现出来的那种效果和时髦度，但它丧失掉了一些人文的东西，比如说人性的关怀，那它穿上以后是不是舒服，包括材质，包括你穿脱的方式是不是合理。 设计师可能说在我们那边的头都是这么想，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头那么大的地方的人。 亚洲人的头还可以吧，不过亚洲人跟欧洲人比头确实是要稍微 大一些。 好吧，但这个就是一个潮牌的一个感觉，穿这样衣服你就是走的是我潮的路线，就千万不要再走慵懒的路数了。 对对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今天我身上这一件排扣款的，包括像这种拼接款的，还有这种买一件可以全家一起穿的开衫，都可以给大家作为借鉴来加入到你的今年的秋冬毛衣的购物车当中。 OK， 欢迎主播回来吧。 我觉得接下来还剩一点时间，有必要跟各位一起来推荐一些就是值得你们入手的一些清单。就有些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其实价位都还挺合适的，就是小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一些单品。 嗯， 其实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捋着来，首先先从最开始说的那个排扣款开始说起，有哪些单品是买起来并没有什么压力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稍等。 诶，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图片投影到了我们的大屏 幕 上。对，这些高阶品牌不用说了，就是价格一直都很合理，就大概3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纽扣款。像这件纽扣款它用了大地色系，然后把排扣的设计放在了后背的部分，就正面看是一件很普通的毛衣，但是转过身就有一些小惊喜和小亮点，搭配起来也很好搭。那另外像这样一件白色的，你从图片上就能感觉到它那种材质是有点接近泽华刚刚那件黑色的毛衣的，就很舒服的棉线的款式，然后织得松松的，很透气儿，不会很热， 大大的 纯白色，稍微有点蝙蝠袖， 懒懒， 然后只是用黑色的大纽扣做一个调剂，就简约而不简单的感觉。 是的， 对，这样的毛衣都是几百年都不会过气的， 也很百搭，买一件毛衣可以穿几百年，太厉害了呀。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像这种做内搭的这种背心款的针织的衣服，其实也是适合那种身材非常凹凸有致的女孩子来选择的。 这种啊，我觉得就一定要买这种高阶品牌的，穿着玩。 对对对，因为其实材质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像这身绿色我个人很喜欢，就是上下做一套，上面呢是一件贴身的针织衫，翠绿翠绿的，只要你皮肤够白，你皮肤如果本身就很白，穿这样的颜色就会更白。它的这个上半身的排扣装饰放在了袖口，然后下半身呢也是一个同样贴身的毛衣长裙，排扣的设计就从上一直捋到下面，上面那件衣服还是一个短 top， 所以如果你身材好的话会露出一点点的小肚子，没有肉的小肚子哦， 很适合杨丽萍老师穿。 杨丽萍老师就会有一种傣族舞的感觉是吗？ 是的，期待下一周你穿这样的衣服来上节目哦。 好吧好吧好吧。然后像这一件其实也有一点妙，就是它的颜色上首先是很符合少女心那种樱花粉 啊， 然后另外呢它的排扣的设计是真的可以打开的，是一个半高领，但是它打开那一边呢是可以做成像 choker 一样半 choker 的感觉，把你锁骨以下那一部分的胸口给露出来了。 OK， 对。然后另外像这种小高领，然后这种姜黄色其实在秋冬季也很适合大家来穿，也很适合我们黄皮肤的人 哦，它不太挑肤色， 它不太挑肤色， 暗沉的话也可以， 暗沉也没有问题。对，然后包括像这种大地色系 ，Free People 也是一个就还挺 Office Lady 的一个品牌，这些价格都没有超过1000块，大概是在400-500块钱左右。这是排扣款，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购买的一些款式和品牌。接下来的单品推荐，说到流苏款，流苏款其实价格可能稍微要多一些，稍微贵一点点，是因为它的那个拼接方面，在做工方面、工艺方面可能会更加难度高一些。 是的， 所以基本上单价会比刚刚我们说那个排扣款会稍微高一些。你像这个，它是在一半的这个衣襟的部分加了一些流苏的编织，对，就不会太过，然后同时有一些波西米亚风，然后像这一件颜色很有意思，有藏蓝白和天蓝色的这样的拼接，同时还在下摆处加了一些流苏的设计。另外像这件 B 加 AB 的是橘红和米色的一个颜色的拼织，以及纹路的拼织，再加上袖口有一丢丢的小流苏设计，就比较有灵动感，穿上这件衣服加上这颜色就很有那种小精灵的感觉。 是，也有学生气。 是。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拼接款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些价位还不错的衣服。首先这一件拼接款我觉得 哎，为什么没有同步过来？好，这一件就是米白和橘红的搭配，会让你有一种冬日里的暖阳的感觉。 嗯， 对，所以在颜色和纹路的拼接上拼在一起以后，就还挺妙的， 冲撞性其实挺强的。 是，另外像这种姜黄色配上白色配上宝蓝色的颜色拼接也很好看。 嗯， 然后它有点廓形嘛，还有像这种配色，藏蓝加红加白，就有那种学生装的感觉。 这远看很像卫衣， 对， 结果是毛衣。 对，这个拼色就经常会在 Tommy Hilfiger 的品牌当中看见，就海军风然后校服风的感觉。然后像这种毛衣加上布料的拼接，以及一个拉链款的，就用那种就是运动装的那种装置， 嗯， 前拉链高领，然后在袖口上面又有一些布料不一样的拼接，价格也很合适。 我就是不让你看出来我穿的是毛衣。 对对对，好了，我们已经把功课做得那么全了，既给你们推荐了类型，推荐了款式，还告诉你们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些合适价位的单品，以及还给你提供了一些可行的 DIY 的可能性。 哎，是。 对，希望这个秋冬你可以入手到一件性价比很高的毛衣单品。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种毛茸茸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可爱， 就忍不住要多摸自己几下。 哎， 好吧，记得要在风度和温度的这个两者之间做好一个平衡哦。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萌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有风度有温度的泽华， 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 课，拜拜， 再见。